常常忘记拉上我的窗帘。一个月有几天，他的表现像失恋，反复听完了冬天一遍又一遍。他常常想去环游世界，所以现在才要拼命的挣钱。虽然世界大了无边，让自己快乐才最关键。我们经常用同事上网聊天，其实他就在隔壁房间。有一天他忽然来到别人，只留给别人电子邮件。他说世界其实大了还有限，只要彼此面对，先别忘了他是谁。

愁的夜让我交别肩上的蝶，才发现原来自己一直没改变。 Oh.

北京时间十四点整。 FM 986再度。